撒母耳记上第三十章，当达卫和他的人第三天来到基克拉格时，阿玛勒克人已侵入乃格布和基克拉格，将基克拉格洗劫，放火烧了，将城中的妇女以及所有的老幼都掳了去，但没有杀人，只将他们掳走，回返原路。达卫和他的人来到城旁，见城已被火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尽被掳去，遂放声大哭，直哭得声嘶力竭。达卫的两个妻子以此勒尔人阿西诺罕和曾做加尔莫尔人纳巴尔妻子的阿比盖尔也被掳去了。达卫陷入窘境，因为人民各为自己的儿女非常痛心，都说要用石头打死他。但是达卫更加坚固依靠上主，他的天主。达卫对阿西莫洛克的儿子厄贝亚塔尔司祭说，请你将厄福德给我拿来。厄贝亚塔尔就将厄福德给达卫拿了来。达卫求问上主说，我该追赶这帮土匪吗？我追得上吗？上主答说，你去追赶，必能追上，能救回一切。达卫和随从他的600人于是立即出发，到了贝索尔河。达卫带着400人仍向前追赶，其余200人因为过于疲倦，不能过贝索尔河，就住下了。有人在田间遇见了一个埃及人，把他领到达卫前，给他饭吃，给他水喝，又给他一块无花果饼，2串干葡萄。他吃了后，精神就恢复了，因为他已3天3夜没有吃饭喝水了。达卫问他说，你是谁的人？你是哪里的？他答说，我是个埃及少年，为一个阿玛勒克人做奴隶，因为我害病，我主人抛弃我已3天了。我们侵袭了格勒提人的南部、犹大的南部和加勒布的南部，放火烧了基克拉格。达卫问他说，你能领我下到这群土匪那里去吗？他答说，你要指着天主给我启示，不杀我，也不将我交在我主人手里，那么我就领你下到这群土匪那里去。达卫对他起了誓，他便领他下去了。看，土匪都散在各处，正在吃喝，庆祝他们从培勒舍特地方和犹大地方抢来的大批胜利品。达卫从天亮直到晚上，击杀他们，消灭他们，除400骑骆驼逃走的士兵外，一个也没有逃脱。凡阿玛勒克人所掳去的，达卫都救了回来，也救回了他的2个妻子。凡被掳去的，不论老幼，不论子女，不论什么财物，一个也不缺。达卫全都夺了回来，他们夺回了所有的牛羊，牵到达卫前说，这是达卫的战利品。达卫回到那200人那里，他们因为走路疲乏，不能跟着去，达卫就叫他们停留在贝索尔河旁。这些人就前来欢迎达卫和跟随他的军人。达卫和军人也上前去向他们请安。同达卫前去的人中，有些不良分子和无赖之徒高声嚷说，他们既然没有与我们同去，我们所救回来的财物 什么也不要分给他们，只让他们各自带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回去。大卫就说，兄弟们，上主既然这样恩待我们，保护我们，把这群前来攻击我们的土匪交在我们手里，你们绝不能这样做。在这件事上，谁能依从你们呢？那下去打仗的得多少，那留下看守辎重的也得多少，大家应当平分。从那天起，大卫给以色列立定了这项至今有效的规矩和法律。大卫回到希克拉格，找犹大所有的诚意，从胜利品中拿了些分给他们的长老，说，请看，这是由上主敌人的财物中给你们分送的礼物，就是给了那些在贝图尔的，在拉玛南方的，在亚提尔的，在阿拉纳的，在西弗摩特的，在厄士特摩的，在加尔莫尔的，在耶拉莫尔人城中的，在科尼人城中的，在荷尔玛的，在波尔阿商的，在阿塔克的，在赫贝隆的长老，也给了在达卫和他的人民曾经漂流过的地方的人。